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，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，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孤独，他曾为了你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绪，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还是那句老话，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。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我都会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每天来和你相约。今天的开场曲是一首再经典不过的学友大哥的情书，我是喜欢怀旧的，听一首老歌常会念一段往事。人们都在说一段时间听一首歌，一首歌怀念一段时间，音乐总是用它特有的旋律帮人们记忆一些故事。时过境迁，当再次听到这些旋律，那些碎片般的回忆便在脑海当中像放电影一样闪过，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背景再次将人们拉回到某个时空里。是否你有这样的感触呢？来请出黎瑞恩，一人有一个梦想。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，曾愉快一试何妨？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？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。一人变心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 与真相。 有些歌从来都没有红极一时，但他们安之若素地留在时间之河里，刚好够喜欢的人尽情的欢喜。比如那些粤语老歌，这首你还记得吗？ 为你体温急升，脉搏发出。